咁翻翻嚟个汇市啦，咁啊今个礼拜个 range 系点睇咧吓？ 嗱，今個禮拜其實冇乜嘢特別嘢會發生嘅，因為其實望落去啲數據嚟講咧，今個禮拜嘅數據又比較少啦。啊，咁但係咧，大家都要留意咧，就係話喺歐洲嗰方面咧，即係歐元區啊、德國啊、意大利啊嗰啲咧，佢哋都會公布第三季嘅 GDP。 嗯。 啊，咁究竟佢嗰個 GDP 嗰個經濟進展係點咧？即係會唔會又係德國，淨係德國最出色啊？咁？即係由德國扯起成個歐元區咁，但係其他歐元區國家都仲係咁弱咧，咁即係大家需要留意咯。亦都係啊，嗰、那個 Euro 會唔會進一步下跌嘅關鍵啦。咁仲有就係話啊，歐元區亦都係話嗰個通脹咧，就係話會有一個修訂嘅，即係嗰、那個啊喺禮拜四嘅應該係 係 咁，佢、會唔會話真係咩咧？即係會向上修訂啊，定點咧？因為歐洲的數據來講就很少改變，即是修訂值好，通常來講跟我初值都差不多。 嗯。 啊、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個 Euro 來講呢，暫時來講都反彈的空間有限，但是來到這個 level 來講呢，即我又覺得在134樓下來講呢就無謂什麼了，即是無謂再走去追沽了，講真句。 是。 啊、所以呢就譬如個 Euro 來講呢，今個禮拜的 range 來講呢，我反而 set 上高多過 set 下低，即是如果比起上個禮拜的收市價。咁下低呢我就覺得係1.3240啦，上高就1.3480啦。係。咁、那個 yen 嚟講呢就會唔會有機會衝擊100呢？咁機會係存在嘅，咁但係會唔會話真係好明顯穿呢？我又覺得暫時唔會穿，因為冇乜特別嘅數據或者因素呢係 trigger， 即係令到佢有個咁嘅突破囉。咁、所以暫時嚟講，我覺得就係話仍然係喺翻近期嗰個波幅裏面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大家都好會好舒服咯，就係98至即係9780到9980之間啦，呢200點我諗如果你大家收窄嘅話，即係接近98邊嘅時候，或者9820嗰啲位，佢哋其實都已經可以即係沽個 yen 或者多啦 yen 啦啊。咁、那個英鎊方面咧，我暫時嚟講，我覺得都仲喺160之間咧，就好淡增持啦。啊，咁你如果闊啲位嚟講，就1.585到1.625啦。咁當即係兩邊收翻窄少少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個下低嗰度咧，就我會 set 1.5940，上高就1.6160。啊，即係我覺得都仲會喺160邊嗰度咧，即係上上落落，冇錯啦。咁、個瑞朗其實即係講嚟都嘥氣啦，講瑞朗就 純粹係俾個位大家去 了解下啫，參考啦。咁其實一向都覺得就係話瑞朗同埋加治係唔應該攞嚟炒嘅。咁 攞嚟避 險嘅啫。因為你炒瑞朗，你不如炒 Euro， 尤其是你嗰個 Euro 同個瑞朗，即係而家 set 咗1.2個底之後，咁其實個瑞朗大致上都係跟個Euro 就非常 plan 咧，除非就係話你有啲咩，大家有一個需要個避險需要嘅時候咧，個瑞朗就或者會比個 Euro 強少少啊。咁、那個瑞朗個 range 咧，今個禮拜我 set 咧就係0.914到0.928，係啊，咁應該都冇乜特別噶啦。即係如果冇必要嘅話，都無謂沾手嗰個瑞朗啦。 嗯， 咁、那個。澳洲紙啦，澳洲紙嚟講，上個禮拜收都係收194樓下啦，咁，但我覺得嚟到呢啲位嚟講咧，就可能會定一定神先啦，咁下低嗰度咧，就我諗應該0.928咁上下啦，即係如果俾我 range 咧，就0.928到0.948，即係其實係將今個禮拜嗰、那個，即係上個禮拜個收市價咧，兩邊抹負一百， 兩邊抹大嗰啲 嚇，兩邊抹負100點啦，即係我又唔覺得佢會即係點樣大跌住，即係嚟到呢啲位，咁但係去上去嚟講，亦都唔會有咩力啦，咁嗰個樓指方面咧就。仍然係有個加息嘅憧憬咧，就喺度支持緊個樓指。咁、所以咧就佢應該暫時嚟講咧就就算弱都唔會跌到去邊噶啦。咁我 set 個 range 咧就係0.812到0.838啦。係。咁而至於個加指咧，最後個加指咧，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可以咩咧？可以再睇翻弱少少啊。個 range 方面咧，就下低103.5咧，大家不妨走入去買個 dollar can 啊。上高嚟講咧，就可以睇到105.20啦。咁即係如果你真係話對個加指好有興趣嘅，咁你咪104邊或者104樓下，你咪走去買咯，即係買個 dollar can 咯。即係沽個加指咯。咁如果上高嚟講，